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评剧《三看玉妹》。在剧中，王丽晶扮演刘金定，李金明扮演封家进，海群扮演刘天化，李春梅扮演巧莲，李妮扮演玉梅，王全友扮演风雷上。 刘金定杀贼救父，立下战功，今日班师还朝，奉旨陈交相迎看。今起招战女将军 来也。 走吧，快走，快走。

庙还有个方便之门，皇榜号令不许看，我偏要看一看这位女将军，我金环磊落心意诚恳，因为她未必杀我这无罪之人。 Thank you.

前来一声报，好似冷水头上浇，吓得我三魂出了窍，吓得我心惊胆战魂脱销。儿啊，你病了。 女儿无有病啊。 不对，你的脸色不好，哎，言情也直了。 你随我来。 哎呀，你病了。 启禀王爷，太医到。 宣他进见。 是。 太医，请上楼。 哦，来了。参见王爷。 罢了，快与公主陈禀。 是是是，阿丫鬟姐姐，请将这红缕二线系在你家公主的凤脉之上，左红右绿。 公主， 不用。 公主，叫太医给你诊诊，是有病啊还是没病啊？ 有病无病我自己知道。 儿啊，不要任性，快快诊病。 王爷，尊王爷请放心，小姨我自有尊师孙，看病时不怕费尽心血绞脑筋，我不是在王爷面前夸海口，夸海口， 无论是大病小病，内诊外感，轻病重病疑难病我保管，要到病处大病化小，小病化无，妙手回春，妙手回春。 快快诊病。 是是是。要救回来！ 大姐夫呢？大姐 夫呢？王爷，赶快办大事，搭大棚，请上火上姑子鸡汤精，超度公主在天之灵，在天之灵。 儿啊！儿啊，你这是怎么样了？ 我就有诈尸了啊。 哎呀，且住，我儿果然得了疯癫之症，万岁之道，必不轻饶。哎呀，这也罢啊，待我奏与万岁之道便了。 宋王爷， thank you. 谁知刘平花气也万丈，说什么能不回来祸不当，说什么必须让谁来主奉陪，要省得文武双全状元郎，我的爹爹闻言心中气恼，回家来反吧只知苦读诗书求取功名，这十八般武艺谋我是渐渐不通啊。哎，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我何不练他个文武双全？嗯，我练了。书房问起我来也好有个答对呀。 是啊，对了，老爷要是来呀，我自然有话答对。 你是怎样的答对？ 他要是早上来呀，我就说你去看花，老爷要是晚上来呀，我就说你去赏月。公子放心去吧，家里都有我呢。 哎，公子上次在天气庙就差点送了命，这回进了王府上了宫楼，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也传不到你的耳旁。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无双传》选段《遥望双星》。 Thank you. 入了 听众朋友，新凤霞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北京人